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57集，内斗三。陈若秋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不知道是谁送到他屋子里来的。陈家老爷夫人如今是不想看到陈若秋，因为陈若秋让陈家元气大伤，宫中银子都缩减了不少，哥哥嫂嫂更是看他就像是一个脚家精，陈若秋的日子十分不好过，索性整日待在屋里不出门了。他四下里看了看，并未瞧见有什么人，好奇地打开，方一打开信纸瞧见的第一眼便惊呆了。那信纸上的字迹陈若秋再清楚不过，正是沈月的字迹。沈月启蒙的字帖是陈若秋特意为他寻来的书法大家王夫人的孤本。沈月本身力道又柔，将王夫人的字迹学了个七七八八，却是力气不足。陈若秋一眼便能看明白这是沈月的字。他飞快地打量了一下周围，屋里并没有其他人，这才放心大胆地看。上头只说让他在城东的一家有些孤僻的客栈里见面，没有落款。可是陈若秋心中已经明了，这必然是沈月在偷偷地约定同他见面。陈若秋心中的一块石头放了下来，沈月还能给他写信，看着自己显得不慌不忙，显然现在还是很平安的，原先的担忧一扫而光。陈若秋倒是慢慢的平静下来，这些日子打击一个接一个，让他也有些慌乱无法应酬，更是觉得人生无望。而沈月的这一封信却好像是点亮了他的希望，有了女儿，陈若秋的心中忽然又充满斗志，至少不是一个人，凭什么常在清这样的人也能登堂入室抢了属于他的东西？常在清还想为沈万生儿子，他倒要看看常在清有没有这个本事。有了主心骨，陈若秋渐渐冷静下来。接下来的一天，身边的仆人都发觉了这些日子憔悴暴躁的陈若秋似乎心情变好了许多，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那个温柔婉约的沈三夫人。就连下人冲撞了他，陈若秋也只是一笑而过。若是有精明的人去看，便会发现陈若秋的眼中似乎又重新燃起了簇簇斗志，熊熊无法熄灭的模样。第二日一大早，陈若秋就出了门，陈家没有一个拦他，陈夫人有些担忧，被陈老爷瞪了一眼后便也没再说什么。陈若秋的哥哥嫂嫂们更是不屑一顾，若是从前，陈若秋说什么也要和几个嫂嫂们吵一吵的，今日却是没什么心情。他穿着一件不打眼的褐色短袄裙，袄裙还是几年前的旧款式，是陈夫人年轻时候穿过的。她从沈府里出来没能分到一分银子，当时又因着赌气只拿着首饰，连衣裳都没有带出来多少，后来忙着打官司没有来得及置办，到了眼下却是陈家根本连置办的银子都出不起了。穿着不合身又过时的衣裳，陈若秋也只得按捺心中的屈辱，她戴着斗笠，旁人看不到他的模样，不过便是看到了，只怕也不会将这个衣着简陋又神情憔悴的妇人和原先那个定京城人人喝彩的才女联系起来。为了节省银子，陈若秋只得雇了一辆破旧的马车，马车到了城东，陈若秋付清银子便快步往信中所说的那间客栈走去。方一进到客栈，陈若秋四处打量一下，并未看到沈月的身影。心中正是狐疑的时候，却有一个伙计朝他走来，瞧了他一眼，问道： 夫人可是找一位年轻的姑娘？ 陈若秋一怔，随即点了点头。他如今和沈万打官司的事儿闹得整个定京城人尽皆知，到底也是有些心虚，生怕被人认出来指指点点，更怕沈月被发现。那伙计就道： 夫人请随我来。 伙计将陈若秋带到客栈楼上的一间屋子，送到屋门口就停住了，笑道： 啊，夫人要等的人就在里面。 随即便自个儿离开。陈若秋推门进去，只见屋中的桌前正坐着一名年轻女子，那背影便是陈若秋再如何都认得出来，不是沈月又是谁呢？陈若秋将门一掩，就尖声叫道： 月儿。 沈月转过头来，瞧见陈若秋的模样时也忍不住一怔，直到陈若秋上前握住她的双手，沈月看清了陈若秋的面目，这才喊了一声： 娘。 可是随即又皱起眉说道：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若非亲眼所见，沈月实在不能相信面前这个衣着邋遢又简陋的女人竟会是她那个高贵温柔又大方的母亲。陈若秋闻言面上闪过一丝愤恨，咬牙道： 若非常在亲那个贱人和你无情无义的父亲，我何至于此？ 说罢又急切地看向沈月： 月儿，这些日子你去了哪里？你知不知道娘心里都着急坏了？你没事吧？可是出了什么事？ 陈若秋只有沈月这么一个女儿，平日里都是宠着爱着，眼下的关心倒也不是假的。沈月闻言便觉得有些心酸，只是面上却还是笑着说道： 娘不用怕，我如今过得很好，我找到了一个靠山，比王家还要显贵，有了这个靠山，日后沈家也不敢欺负了我们去。 陈若秋狐疑问道： 你说的是谁呀？ 沈月犹豫了一下说道： 秦国的太子殿下。 陈若秋惊呼一声，只听沈月连忙继续解释道： 太子殿下对我极好，当初我离开沈家，在外头遇着歹人，是太子殿下救了我，之后本想送我回来，奈何沈家出事，我便在太子府住了下来。太子殿下是个好人，娘你不要觉得不好，我真的跟了太子殿下总比跟着王家那些口是心非的人好得多啊，总不能让我跟沈东林平起平坐吧。若是我回了沈家，祖母和爹本就对我不满，谁知道会将我的亲事怎么许配。娘您就依我一次好不好？ 陈若秋本来是本能的觉得不妙，听闻皇甫号救了沈月后面色稍稍缓和，可到底对方不是明棋的人，陈若秋便是不懂朝中事务，却也和沈万耳濡目染了这么多年，基本的警惕心还是有的。 他到底是秦国的人，况且还是太子。 见陈若秋还是不赞同，沈月心一横，干脆说了个谎： 太子殿下说了，日后回到秦国会赐给我一个新的身份，让我成为他的侧妃。 此话当真？ 陈若秋一愣，若是沈月就此离开明齐到秦国成为太子府上的侧妃，日后倒也是荣华富贵享之不尽。经历了沈万一事后，陈若秋眼下的想法和从前又是不一样了。情有什么用啊？情之一世太过虚幻，花好月圆的时候自是儿病厮磨，可是转眼就能冷眼相待。而那些原先书里说的铜锈白银、富贵荣华，才是真正可以依仗的东西。没有银子，陈家都可以对他这个女儿冷嘲热讽，若是他们家出个太子侧妃，陈若秋的心里慢慢的热起 来。千真万确， 沈月道。陈若秋犹豫了一瞬就道： 此事日后再议吧，眼下却还有一件事情。 何事？ 常在清这个贱人背后算计我，当着我的面一套，背着我的面一套，我着了他的道，到如今我成了过街老鼠， 可我最恨的不是常在清，而是你爹。若非你爹袒护，我何至于此？过去数十年的夫妻情分，他一点都不放在眼里，让他们心安理得地过好日子，我不甘心，我恨。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